歌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Worldwide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七点钟冷笑话，耶！ 母校、学校、夜校，哈，歌炫笑笑笑， 歌炫笑笑笑。今天笑的冷笑话是跟蜜蜂有关的，不是那个 Priscilla AB 啊，已经过了，不是那个 AB。 没有人讲是 Priscilla AB。大家在等你讲冷笑话。 OK， 这个冷笑话呢，其实有出现在我的 IG， 就是关于 Priscilla Abby 的冷笑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啦。首先，今天的冷笑话呢是跟蜜蜂有关的。你知道双胞胎的蜜蜂叫什么？ 双臂。 双啊？ 双臂。 不是双臂啊。 双臂吗？ 不是。 双胞胎的蜜蜂啊。 对对对，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BB。不要跟我讲是 BB 哦， no, no, 如果是的话会 瞧不起你。 No no， 没有那么肉麻啦，啊、不是 BB。 哦，如果双胞胎的蜜蜂啦，他们一起飞到日本了，会叫什么？ 啊，双胞胎的蜜蜂飞到日本啊？ 对 ，BB 飞到日本的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 对 ，BB 双胞胎的蜜蜂一起上综艺节目会叫什么 ？Japan？ 错。 BB 跟日本综艺的音效有关的。 噔噔噔， 错，日本综艺才有的， 综艺才有的音效。 对啊，双胞对，所以 happy， 变成 happy， 好低 happy，happy，happy 是好笑，但是我现在要这个来猜我的， 是不是 happy？ 不是，不敢， 让我思考一下吧，蜜蜂哈。 啊，给是这个是 Beyond on trend。歌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Worldwide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N 的《在起风的季节》。 歌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一则冷笑话是跟蜜蜂有关的。 母校、学校、夜校，哈，歌炫笑笑笑， 歌炫笑笑笑，你想到了吗？双胞胎的蜜蜂叫什么呢？它有一个名称的。 双胞胎的蜜蜂啊？ 对。 OK， 我觉得一定跑不了这个蜜蜂叫做 B， 所以双胞胎应该叫做 twins， 双胞胎 OK 啊、难道是 twins B？ twins B 是吗？ 什么 是 twins B 吗？ twins B no no， 那是 whiplash 吗？ 然后 whiplash whiplash no 啊 double B double B 是吗？ double B 是 double B 吗？有哎 ，double B 是什么 ？double B double B double B 是什么 ？double B 是什么？ 就叫 double B 吗？ 不是 double B， 不是 double B 吗？ 不是 two B two B 哎 two B 铅笔， 请问是 two B 铅笔吗？ 也不是。 大家好，我们是 two B 铅笔。No no， 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偶像团体。 不是 no， 双胞胎的蜜蜂啊。 对 ，double B two B。Twin B、uh-huh? 有讲中吗？ 有讲中的，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哈 ，Double B， OK， Double B， Double B， Double B， Double B， Double B， Double B， Double B， Double B， 念快点 ，Double B， Double B， 不是这个， Twin B， Twin B， OK， Twin B， Twin B， Twin B， Between， 不要跟我讲是 Between 哦， 我只能说你答对啦。对呀、啊，蜜蜂 B， 然后双胞胎 Twin B， Twin， 耶！ Yeah, 大家 share 起来，收住歌炫 Beyond on trend， 歌炫 Beyo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呢萧秉治的《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他的演唱会呢将在七月四日傍晚七点钟啊在 ZEPKL 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Book My Show。 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则冷笑话，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接下来第二则冷笑话呢，是跟城堡有关的。你知道城堡里面住了一个仙子，那这个仙子 叫莹莹吗？ 叫什么？哎呦，怎么可以那么的这样？ 是不是莹莹呢？ 他不是 ，OK，、啊、not me， 我不是仙子。 没有音效吗？ 因为我不是仙子，不用硬笑。 那你是蝎子吧？ 什么蝎子？ 毒蝎美人。 哦，哎， 那 讲完嘛。 但是不是我来，什么仙子？ 在城堡里面的仙子。 是的， 是那个Disney 的那个公主嘛，长发公主。 长发那是公主 啊，对 啊， 不一样。 仙子， 像仙子跟公主差别在哪里？你讲。 仙子比较小个一点的，会飞的吗？然后公主就是大个一点，像人类这样的咯。 像谁 ？Kelly 啊？ 像啊什么 ？Kelly 是公主啊。 是啊， 格兰丹公主。 她是。 Okay, OK， 城堡里面住了仙子，仙子叫什么？ 是的。 OK， 仙子叫 Fairy。 Fairy，OK、 okay。然后城堡叫 Castle。 OK。 Castle Fairy？ No。 跟 Fairy 有关吗 ？Fairy 没有关系。 哈？跟 Fairy 没有关系？ 对的，跟英文没有关系 啦。跟英文没有关系？嗯。那跟仙子有关 啊。 仙子啊， 是的， 让我去思考一下。 OK， 城堡里面住了仙子，仙子叫什么？你们大家猜一猜吧。我只知道这个戏院里面呢住了很多帅哥，比如说像是有沈腾、尹正，还有黄景瑜啦，他们都出演了这部电影啊，《飞驰人生三》啦。这部电影呢，讲述的就是呢，这次张弛呢以升级当这个车队的主教练呐、啊，他带队呢挑战全新的牧尘100拉力赛啊。想要知道结果如何的话，现在上到勾选到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飞驰人生三》的电影首映礼。邀请节详情条规浏览勾选到 NY《飞驰人生三》，3月26号就会上映了。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版 New 版， 我妈妈说读这个科系比较有前途，上网说我今天运势不好不能出门哦，他们说射手座不能和双鱼座在一起的啦。 别在他说谁说了，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不应该被必须和应该捆绑。勾选和我 YY 音提醒你，选择权永远在你的手上，无论怎样选择我们都应该温柔地对待自己，因为只有你的快乐才是标准的答案。 Breakdown！ 喂喂喂 ，K-pop 的大小事你听说了吗？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 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每天为你 Break Down 最新的 K-pop 消息。Izzy 最近在 TikTok 上特别的活跃哦。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能会以为他们刚刚推出了一首新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是因为呢，他们在6年前推出的一首非主打曲 That's a No No 呢，竟然因为他们的一支演唱会的现场版本的片段呢，在网上疯传，然后呢，导致这一首歌再度的爆火。说这首歌曲火到什么程度呢？除了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这个翻跳的热潮之外呢，他们竟然还被召回去打歌舞台哦。你知道这个含金量有多高吗？就是上一首呢发行多年之后被召回去打歌的这个歌曲呢是 Rolling 还有 Up and Down。 如今呢我们就有来自 Izzy 的 That's a No No， 他们真的太棒啦。也因为这一次的爆火呢，他们在他们的 YouTube Channel 上推出了一个 Dance Practice Version， 如果想要看的话呢，可以到 YouTube 上去搜他们的这个官方账号啦。更多的 K-pop 新闻呢，就要每天留守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 手机勾选 Be On Trend。 好啦，今天的 K-pop 重点 Breakdown 完毕，下期见。That's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陈村长的《爱怎么了》。 不选 Beyond Train。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母校、学校、夜校， 哈，勾选笑笑笑，勾选笑笑笑。城堡里面住了一个仙子，哎呦，这个仙子叫什么呢？不是我 YY 莹莹，不是 Kelly， 不是哪一个女人啊？总之 ，OK 啊， 那是 Kristen 咯。 Kristen。 因为你讲不是女人那就男人了是吗？ 跟人类没有关系， 他跟人类没有关系， 是的， 你说跟英文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 那跟成语有关吗？ 啊，没有，他只有三个字 啊， 三个字， 答案会藏在问题里面吗？ 哎，对啦， 城堡里面住了仙子，仙子叫什么？ 仙子叫什么？ 宝仙，仙宝成仙，仙宝仙宝城， 仙宝城 哦，有仙这个字吗？ 啊，肯定有 仙呐、啊， 嗯， 什么三个字是有仙的？各位朋友， 仙 仙仙，什么家的？是吗？ 不是这个哈、 哦， 不是仙人掌， 仙人掌 也不是， 什么山庄吗？ 不是， 不是那个吗？ 不是。 什么仙哦，多一个 tips 啦， 多一个 tips 啊，这个东西会出现在厨房的， 会出现在厨房， 是 洗洁精， 咦 ，no， wasabi， no， 仙，我不会，也是太难了， 很难呢。 OK， 它是洗碗的吗？ 它不是洗碗的， 吃的吗？ 它是拿来包东西的， 包东西的， 是的，包东西 保鲜膜吗？保鲜膜、保鲜纸、保鲜纸， 是的。叫做保鲜纸， 因为它在城堡里面。保鲜纸，哎呀， 学起来哟！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CM Blue 的《To the Moon and Back》，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11号傍晚6点钟呢在 Megastar Arena 重磅的登场了。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我没有想过呢，我竟然跟楚英呢有福同享，有难。但同当啊，怎么说呢？因为在最新一集的《狗血爱优杯》里面呢，我跟楚英是输家，然后呢，我们要备受惩罚。这个惩罚就是呢，我们要在这个指压板上面跳舞。 哇、哦！ 结果这个楚英有一个 idea， 就说 OK 啦，我们不要两个人一起惩罚，你在我的背后，我背你，然后呢，我就负责在这个指压板上面踩来踩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要跳舞，在这个指压板上面跳。万事欧来酷达达这个新年歌，到底我有答应他这个要求吗？ 背你，你不用动，你我动脚，但是我不用背到他吗？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要跳舞啊？你要怎样跳舞？ 哎、欸，你的脚架住他，你是不？ 没错 ，OK， 来， 你要怎么跳舞？ 你的手要动哎、欸， 你做手势，哦，我是手啊。 这很像 T-Rex 哎、欸。 太有义气了，这个女人。 我觉得除了太有义气，也太可怜了吧。就整个画面，我不懂，透露一丝丝可怜的感觉，忍不住想要同情你们两位，特别是你。 特别是我应该初音吧，为什么是我？ 你让我联想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喂， 然后有一个少女在陪在背着她上山去拜神之类的。 只能证明初音呢以后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会好好照顾父母的， 对，很孝顺的女儿。大家要的话，赶快去 DM 她，或者是 follow 她的 IG， 或者是呢，来到 YouTube 看看完整版的歌曲《哎呦喂》吧。 是，大家赶快看起来吧！除了看歌曲《哎呦喂》之外呢，这个星期 Astro 本周 Highlight 也要推荐给你的有穿越剧《成何体统》啦，是由王楚然、陈磊呢领衔主演的啦。故事讲述呢，职场菜鸟啊，意外穿入书中世界，成为反派了。结局是如何呢？大家就要去留守这个电视剧。剧了《成何体统》，3月19号起，每天晚上7点，在 Astro 频道308 On Demand、Astro Go 以及 Suka 呢，就可以观看到了。设置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